大家好，请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十面倒数第二行最后一句看起，四肉火至止行，这是八种喜悦心法的第四种，离开尘秽。那么由此可知，三毒烦恼对于菩提心的障碍有多大？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告诉我们，菩提心的体是知心，它的作用是身心跟大悲心，体用是一不是二，知心对自己就是好善好德的身心，执心对一切众生就是大慈大悲。世尊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跟我们讲菩提心，这个菩提心体是至诚心，我们把经论合起来看，意思就特别明显。起心论里面讲的执心就是至诚，真诚到基础啊。三毒烦恼是虚妄的，不是真诚，所以不能够离开三毒，决定没有菩提心。这个道理我们要懂，所以菩提心不容易发，菩提心一发就是原教初住菩萨，初住菩萨叫发心住啊。由此可知菩提心不发在矣，一发了就超越十法界了所以经论里面呢都给我们说，小乘阿罗汉辟支佛都没有发菩提心道理在此地菩提心的标准是见思尘沙烦恼都断了，无明也破了一品这是菩提心的功德，菩提心的作用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离嗔恚也才能得到如何智智心智智心还不是圆满的智心，跟智心已经接近了这个关系我们要搞清楚搞明白。第五得胜者慈心这个慈心不失六道里面天道里面的慈心我们知道色界天，这个色界十八层天呢，除了修上品十善 四种禅定之外，他还要具足慈悲喜舍，啊，叫四无量心呐，才能够升到色界天。啊，那么这个地方讲甚者慈心，超过色界、无色界的凡夫天人。啊，那么此地所讲的圣者，最低的水平也是四圣法界。啊，声闻缘觉全教菩萨的慈悲心。从这些经文我们能够体会到，啊，三毒烦恼是修行成就最严重的障碍，啊，它的果报成会是在地狱，啊，贪欲是在恶鬼，幕后这个邪见是在畜生，这是三恶道主要的业因。啊，我们要远离三恶道，要在这一生当中成就圣道，守不能不离，十善不能不修啊。修道人所以没有办法断食恶修食善，原因虽然多，啊，总不外迷于世间的五欲六尘，迷得太深了，迷得太重了，啊，深深的执着不能放下，原因在此地。啊，无论做什么事情，做一点点好事，一定要鞠躬。这不但是遭人的嫉妒，给人结冤仇，损自己的性德。啊，性德是什么呢？障碍自信的智慧德能啊！啊，佛家讲德相，啊，比德能的范围还要广。我们对这个道理没有能够透彻理解，不但是功德不能保全，实在讲功德不能成就，造成修学的菩提道上最严重的障碍。我们现在算是知道了，是不是真的知道了呢？没有，充其量只可以说现在我们听说了，并不能真信。如果听说就真信了，他就回头了。换一句话说，一定利贪嗔痴，这才是真信。如果不利， 实握只可以说听说，听佛菩萨有这么个说法，还不能完全相信。大经大论都说信为道源功德母，这个信心的建立很不容易。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是佛教徒，我们信佛，我们出家了，我们受了大戒了，信佛了，不见得。我曾经在讲席里头也向大家报告过几次，我在台湾出家两年之后才受戒，受了戒之后回到台中去看李老师，这个是一般普通的礼节，也谢老师老师看到我远远的来了就给我招手，大声的叫道，你要信佛啊，叫了好几声，我走到面前我也愣住了，然后他给我解释不要以为出家受了戒你就信佛了，有许许多多的老和尚到89岁80、90到死都还不信为什么不信呢？没有做到。信哪有做不到的？信决定做得到啊！没有做到就证明你不信所以只能说你听说而已我这才恍然大悟佛说信为道源功德母，这个意思很深很广，我们往往是粗心大意看过了这个好像很平常的老生常谈，3岁小孩都知道这有什么稀奇？不知道，成功失败的关键就在其中敬宗修学，求愿往生，头一个条件在心净土的三个条件叫三资粮，大家都很熟悉信愿行信没有愿行都是假的这个好比3层大楼一样，信是第一层，愿是第二层，行是第三层一层没有，哪来的2层3层呢？那么今天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使我们感慨很深回过头来想想自己信了没有呢？果然相信，决定依教奉行，不比人劝，不比人勉励依教奉行是自然而然的，大乘经上常说发而如是吧诸佛如来化身大士，全教菩萨声闻缘觉，有没有人劝勉他了？ 他们这些人呢，不需要人劝勉了，都是自动的去修行。大乘法跟小乘法确实不一样，大乘法是智慧做指导啊，所以从初发心就跟小乘圣者不同啊，初发心初性位的菩萨在果位上比不上小乘阿罗汉，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果位上诸位都清楚啊，在断惑只等于小乘须陀洹啊，只是破三界八十八品见惑而已啊，似乎一品还没破，原叫初性位的菩萨，但是他的智慧他领悟的能力超过阿罗汉啊。佛家大乘甚深的教义阿罗汉听不懂，初性位的菩萨听得懂啊，这是我们一般人所说的这种人呢，俗智障轻，烦恼障重啊，所以在断烦恼这个方面比不上阿罗汉啊，智慧方面超越阿罗汉啊。原教菩萨十性位里头发的是相似菩提心呐，不是真实的，但是非常可贵。他不断的在精进，到初住位呀，这是菩提心才真正现前，三心圆法了。这个三心就是。直心、身心、大悲心啊，三心圆满地发出来了啊，自利利他啊，一直到无上道啊，所以他们得的是圣者的大慈大悲。第六呢，常作利益安众生心这个四五六三句实际上啊，都是讲的菩提心。第四句讲的智心，第五句讲的身心，第六句讲的大悲心啊，慈心自受用啊，好善好德啊，利益众生，安众生， 令一切众生得到平安呢？常作一切时一切处，无论是顺境逆境，从来不中断呐。觉悟的人，他在这个世间已经转业力为愿力了，也就是佛家常讲的尘缘再来了，这就是再来人呐。这个念头转不过来，人的一生决定受业力主宰，就是一般人讲的命运，人逃不出命运。一生当中，你的作为，你的果报，都是命中注定的。诸位要是深读了凡四训啊，你就明白了。确确实实，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一个人命运是注定的，你家庭的家运也是注定的，这个国家的国运还是注定的，整个世界有世运，依旧是注定的。谁注定的呢？绝对不是上帝，绝对不是阎罗王，也不是佛菩萨。业力注定的个人是自己别业注定的家庭到世界是大家共业注定的你一个家庭的家运是你一家人的共业注定的这个过的过运是你一个人的共业注定的这个世界有世运是世界上这一些人共业注定的非常有道理尤其佛在这个经一开端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心想就在造业业因遇到缘果报就现前那么一切众生所造的业善恶混杂了在古时候一般呢都能接受圣贤人的教诲因此起心动念一切造作善比较多恶比较少果报很殊胜现代的社会我们仔细去观察一切众生所造的恶业多善业少这些年来一切众生造的恶业大幅度在增长这个善念不要说善行了善的念头 逐渐逐渐呢都淡薄了，这个很可怕，这不是好现象。所以觉悟的人一定要发菩提心，这个真正菩提心发不出来，最低限度相似的菩提心要具足。此地讲的如何智智心得胜者，此心常作利益安众生心，至少这三种心我们要有啊。时时刻刻记住，尤其这个第六句，就是要给社会大众做个好样子。我们看看现在社会大众他的病在哪里，我们必须反其道而行之，给他做启示。帮助他觉悟，帮助他回头，这就对了。所以断卧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好，今天就讲到这里。